是我有一百万，一百万，我有一百万，一世人就轻松。无讲无人知，讲着真歹势，吃甲遐呢大汉，搁毋捌坐飞机，打拼遐侪年，无车无厝，搁无爱人，看人娶某搁做生意。一个有势，若是我有一百万，我要坐飞机，我要游世界，夏威夷晒太阳，日本吃寿司。若是我有一百万，我要买车买厝，山顶甲海边，谁人较好去，来予我做梦。若是我有一一百万，若是你有欠用钱，开嘴免客气。生理有一个有势，若是我有一百万，我要坐飞机，我要游世界，意大利饮咖啡，路边吃斯贝克蒂。若是我有一百万，我要买车买厝，买店来收租，用用免做工，带狗去散步。若是我有一百万，一百万，若是你有欠用钱，开嘴免客气。若是我有一百万，一百万，十千八千摕去用，免烦恼无问题。若是我有一百万，一百万，朋友的一百万，敢有遐多？